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啊，到最后剩什么？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的不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 你说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，现在呢大家终于更记住的是他歌手的身份了。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，这是阿鲁阿卓带来的西风。可能听这个歌手的名字包括这个歌曲的名字有点陌生啊。那如果提到电视剧《芈月传》的话，你就会熟悉了。没错，这一首歌呢就是《芈月传》当中的片尾曲。 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家与山河千山万里，我却追忆海堤。

快乐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是缘分，是错误，想也想不透。说是光环。 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 提醒您。